地大寿送啥酒啊？ 五粮液股份公司狗年生肖酒， 亭亭有只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丽华丽华快餐。 找新百丰，拿你566万的奖金，中国金牌。 我们曾经因为这些记忆而自豪，我们正在努力。改革开放40年特别节目，活力新北京。 留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高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此醉非醉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半一眼山有 早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 家万户居然原创艺术家，4006504-3。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空气质量。昨天记者从北京市环保局了解到，2018年9月份，北京市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为每立方米30微克，同比下降48.3%。全市优良天数为27天，优良天比例为90%，全月无重污染日。未来10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受到不利天气。集团主办的辉煌40年影视金曲音乐会昨天晚上在国家大剧院的音乐厅上演，指挥家范涛执棒中国电影乐团演奏的在希望。28号，云门儿团舞剧《十三声》即将亮相2018年国家大剧院舞蹈节，云门儿团艺术总监郑宗龙将自己儿时的记忆编入舞蹈。1号登陆北京保利剧院，并开展全国巡演。这部剧通过极端环境中人们面对死亡的乐观选择，歌颂了人类生命的高贵与优。第22部柯南剧场版《名侦探柯南》零的执行人近日宣布定档11月9号，这部在日本创造系列最高票房纪录。色海报，影片全阵容首度发布，领衔主演周迅、秦昊，主演杜江、张子枫、谭卓等。《你好，之华》由岩井俊二编剧并。神奇动物《格林德沃之罪》将于11月16号在全国上映，与北美同步。影片故事将延续前作，强大的黑巫师格林德沃 N 公司出品的全新超级英雄电影《海王》将于12月7号在全国上映。据了解，电影 80% 的场景都发生在水下，全部 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 用北京人保财险，回复车主派对即刻开奖。 4001244567。来关注路况，现在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的进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 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有滋味的。 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月底开始啊，在小夏推荐的这个单元呢，我们做了一个关于主持人的系列。很多人在问说，这是不是你们跟 BTV 的一个联谊活动？你们也可以这么认为吧。新的一位新人，对于我们 BTV 的很多的观众来说，给我一秒钟的时间调换一下一直播的镜头。张琳可以把这个话筒拖近一点。 好， 咱俩的声音会均衡一些。刚才说到了为什么会一上来就跟876资讯的朋友打招呼，因为我们在10点，其实到10点06分开始，这中间大家就会听到啊，我们的每一个整点都会有876资讯。 没错。 所以张琳跟这个是跟 之前在大四的半年多实习的时间里，我一直在文艺广播的876资讯做实习主播。所以说跟文艺广播也非常有缘。 所以是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都会在整点的资讯听到赵琳的声音，但是呢作为 BTV 的主持人，他确实是刚刚入职2个月。 当中，也会多多少少有自己的一些心得。 是的， 所以今天我们跟北京电视台的主持人燕兆林一起来聊天，想要看到我们俩，可以在微博上面和一直播的平台搜索主持人江夏，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就找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帖了。TV 的大概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工作的状态。 嗯，好，我是今年六月份的时候正式跟北京电视台签约。 嗯， 然后呢，正。新闻频道的还有卫视的一些新闻节目，比如说北京您早特别关注，还有北京新闻这样的节目，做一些出境报道，还有一些栏目的策划。 待会儿我们也会来说一下。你看好像说起来就一句话两句话就可以把这个工作概括完毕了，但这一句话两句话里面有很多细节的内容。我们也要满足一下大家的愿望啊。这个张同学啊，你这样真的好吗？get 到了，你们让人信任，给他半段的时间思考，到下半段的时候再来让他评价，好不好？不然的话，你抖音上来问这个问题，他。人了啊，我们都要同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哪儿人呢？ 我是内蒙古人。 啊，这个赵林现在坐着呢啊，待会儿我们广告时段可以站起来让他。我们一起来聊天儿，想要问我们新入职的这位主持人 BTV 的主持人燕兆林同学各种各样的问题，可以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来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你看，你需要为很多档的节目，因为他们是不同时段去出的， 没错。 那出镜的需求，以及甚至是我这一段口播的时间的长短，都会有一些不同的要求。所以你一整天，如果说今天我会有一个出镜的工作，从准备到最后开工收工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 其实做新闻和做其他节目还不太一样，他的这个时间可能有其他人觉得准备时间可能比较充足等等，其实不是这样的。新闻为了抢热度，为了抢这个首发，可能我们在工作当中经历非常短的准备时间，可能就要到一线去采访。采访之后，你要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整个摸索清楚，然后把它编辑成你想说的话，还有新闻最真实的样子要还原给大家。所以这个时间，有时候比如说这个一场活动或者一个发布会，它持续的时间比较久，可能就给我们的准备时间比较长。但如果是一个非常突发的事件，可能给我们的时间就非常的少。所以说不固定的。 我们在新闻里面也会看到，就是比如说一些突发的就是突然可能是在他们去往这个报道现场的路上， 对， 就遇到了塌方或者是这样的事。首先他们的生命安全也受到了威胁，还要一边想着说我怎么在第一时间 把这个信息 传递出来。所以那这个整合信息以及迅速的梳理自己 到我们学校有即兴口语表达这门课。 对，我还很熟悉，就 是其实跟学校里面学的呢运用的基本技巧是相同的。告诉你怎么练，给你一个模板，或者是给你一种思路，但是在现场有很多突发情况是你无法提前预知和预测的。所以我觉得 所以说我觉得新闻人首先是要做一个关注新闻事件的人，然后再用你的职业素质去怎样把这条新闻做好，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一种思路。 等你， 没错 啊，你让你把这个话说顺了，因为我是要教给你啊，就告诉你这是对的，好的。但真的到了新闻现场，刚才赵琳说到的一个。专业的时候，老师会告诉你，除了你要练你的笔头啊，你的这个组织，我们首先是练笔的组织能力，接下来你的口头的组织能力。 摄像在问我的时候说要拍什么，你要怎么做这条新闻，你需要我做什么镜头，你要跟我说，我才真正意识到，你不仅仅是一双眼睛，更重要的你还是一个嘴巴，还要讲给其他人听。所以这个过程还是我觉得转变起来最困难，或者是最考验。 我需要 对 啊，我以为是啊，你 对你 需要那几个点，然后我就告诉你那几个点。所以当时这个怎么去调整？说哦，这是一个。 学习之后，因为各位老师都对我们的培养真的是很全方位的，所以我没有在基本功上或者是在这个其他的这个语言障碍上对我产那些基本功啊、语音啊、调职啊等这些问题对我的影响，所以我在现场可能更重要的是怎么做一个真正对这件事情感兴趣的人。 第一次以正式的，我们不说实习的过程，因为实习的有时候如果说错了怎么样，老师可能会对你也比较宽容啊，说啊那这还是学生。那但是真正的走进了工作岗位之后，那你做的每一次的报道，我都是以一个很严格的要求去要求你的时候，会听到批评的声音吗？ 当然会，当然会。 那个时候会怎么样去调整自己？ 我反而的心态是特别乐观的，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们新闻时间，尤其是这样的画面可能只有两分钟、三分钟等等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不同的人想看到不同的维度，你怎样把那个最重要的内容，他最想当中肯定众口难调啊，因为电视观众什么样的年龄群体、职业群体都有，所以我觉得这是最困难的，就是怎么让大家看着都喜欢。 或者请老师看一下，请前辈看一下， 当然会 要他指出一些问题，我再拿个小本记下来， 当然 下一次再提醒自己。 对，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在 幼小衔接班的这位同学呢，我们的一直播上面啊，已经有朋友给你各种发来。你们这叫难题吧？说哦，做到了，让你他一说话你就很想接这句话，说明就是他做到了，对吧？之前说有一点点不是很流畅。 有关系，可能是我平常的 性格。 对， 嗯，但是我觉得多多少少会有一点点关联。现在我们乐享的听众呢，你们是已经通过四年的时间啊，习惯了我这样。面对一个就是文艺台的主持人来聊天的话，我觉得可能大家对比之下也会觉得我比较严肃吧。 可能是这样。 对，就是这个工作的氛围啊，对于我们疑惑。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继续的跟我们北京电视台新入职的主持人燕兆玲来聊天了，想要跟我们一起来聊在直播间里面看。就可以找到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了。你这个评价是让我评价我自己在文艺台的表现，还是想让赵琳评价一下？现在赵琳说一说吧，就是在文艺台当实习的时候。 嗯 嗯，听到自己的声音从 要的媒体能亮出自己的声音，因为学这个专业的同学我觉得可能特别重视这样的机会，所以我第一次听之后我觉得 入职到 BTV 之后开始做出镜的记者，之后呢当然也会走上主播台去用形象加上声音这样一个方式再去跟大家沟通。 内容我觉得我不是特别认同，为什么呢？就是你说用声音和形象去让大家熟悉你，去了解你，我觉得新闻节目，新闻主持人一定不是这样的。我们区别于那些演员、艺人等等也好，我觉得是最重要的。如果观众看完这条新闻节目以后，他只记住了我这个他们知道内容，让他们了解到发生了什么，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看完了这条报道说哇，燕兆玲这个人好帅，你觉得这 我当然会很看的声音和形象的要求，只要做到形象要五官端正，不惹大家讨厌，不会分观众太多的神来讨论你的形念在这条内容当中去了啊，想到了哎，我这比如说前两天这袁博园在搞这个戏曲文化周，我就在想哎，我也要去看，哎，他说的确实好像挺有意思的。北京台入职，我觉得可能这是对我对新闻这份工作最重要的思想的转变。之前可能非常在意自己在镜头前的表情、动作、声音，今天是不是有点哑？今天是不是更好听？现在我觉得我不太在乎这些了。 我们还是要内容至上啊，我们到底是。不用很刻意的好像标榜自己的个性啊，然后今天我这个妆怎么样， 对， 头发抓的好不好，但这也是一 个这也很重要， 对，这也是 上非常着急的情况下，就要自己在车里面经常备一瓶发胶和那个化妆品等等。我可能我觉得这个也是主持人和这个出镜记者最重要的功力之一，因为你确实要让电视观众感受到他非常舒服。就像我刚才说的，你 出来了， 很舒服。 嗯，各种车祸的现场啊，这个车祸也是打引号的。然后呢，赵琳说了，下一步我的目标就是能够在都问了，说关于这个现场啊，如果说你正在播报，然后这个事情可能又有一个突然的过程啊，转变啊，要怎么样来处理？所以大家也不要走开，我们一直播会一直的在直播，就是一直播的状态。还有人说了，哎，现在年轻人啊，都是外貌协会。是，所以人家也会抓头发，他现在也苦恼啊，也想抓得更好。他说现在他自己看看新闻啊，为什么能够坚持看下来？直播上面来继续的跟我们聊天，向我们的 BTV 新晋主持人燕赵琳同学来提问。微博和一直播找到我们的方式很简单，搜索主持人。 选手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苹果红，观光采摘到昌平，详情请下载北京昌平 APP， 快来采摘，网上订购吧。 猴哥，狗年演戏。金狗的酒， 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金秋最美幽兰山红叶浸染铺风岭，房山周口店幽兰山第七届红叶节开幕，赏红叶。不二之选，千人宴会、私汤温泉、星级酒店，更有超值套票供您选择。预订热线：8178-1111、8178-8888。 国博27岁男。 建设体育强国。 Of the Olympic Winter Games 2022, Beijing。 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不 不论你是否忙碌地穿梭于北京的街道，或是驻足于慵懒的咖啡厅，上午十点到十一点，到时间，新朋友，一起品味生活的美好，更有听众。 首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请听题。第一题，年轻白领装修为什么选择一号新家？ 999一平，全包全配精装，上班不耽误，超省心。 第二题，老年人装修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十点到十一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 De otro amor que me hiciera sentir, que me hiciera feliz como ayer lo fue. 今天的乐享生活，我们继续的来到周五的固定单元小夏推荐。现在大家可以在一直播上面看到的这一位啊，端坐在我对面的这一位， 不端坐 啊，对对，可以更放松一些，跟我们的一直播的朋友来聊天儿、就是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一位新晋主播，也是我们北京电视台的刚刚入职的主持人燕赵琳，再次的欢迎赵琳。 谢谢。 而且呢，赵琳以前大家可能也会在我们876的资讯当中啊，整点的资讯当中听过她的声音，也算是我们876的熟人了，很熟悉。那这个微博和一直播上面呢，大家也可以继续的向赵琳来提问，微博一直播搜索主持人江夏就可以找到我们了，看到我们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当然了，下半段大家还是主要的看一下赵琳的状态吧。在广告的时段呢，我们确实请啊赵琳站起来跟我做了一个对比啊，大家也感受到了他内蒙古人的这样一个气质啊。但是赵琳很谦虚说，我就是一个啊很正常的身高。我们再说回到现在当出境记者，也说了，上半段也说了，其实和原来在学校里面学这个专业，多多少少理论和最后的实践还是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我们也会给每一次在主持人的这个专题当中呢，我们也会给一些想要做主持人，未必当时学的是这个专业，或者是一部分我们现在可能有些父母在看节目听节目，也会说我们家的小朋友好像也挺喜欢表达啊，挺喜欢这个的，那有没有可能走向这个方向。一般对于想要学习这个专业的人来说，你作为扎扎实实学了四年，现在也真正的把自己的专业变成了职业的人，你会有什么样的建议？ 是这样的，我觉得做主持人这个职业，我觉得从来没有人说做到特别好。和 核安全核领域的这个专家，我们都会用专家这个词儿。所以我觉得这是对主持人最好的一个定义，就是他主持人一定不是一个专家，不管是主持人也好播音员也好，我认为他一定是一个杂家，纷繁复杂的杂，因为他要精通的领域不是精通，他要了解和掌握和有一点点涉足的领域要非常多，这样才能在他的播报或者主持的过程当中呈现出那种非常自然非常贴切的状态。可能对所有的事情你都要有一些了解，就算你不了解，你到了新闻现场去 马上就要了解， 你马上就要了解。所以我认为主持人或播音员，我觉得他一定是要在生活当中，在新闻当中不停地让自己丰富和充实，才能做这份职业。 的是建议就不要学这个 专业，你要再重新考虑一下。 对对对，可能其他的有还有一些其他的专业会更适合你。 是的 啊，那真正的要走进这持的专业的同时，我还要再去涉猎其他的一些知识啊。这是当然在学校里边我们可以有四年甚至七年的时间去做这样的事情。那如果说原来还没有学习这个专业的，有没有可能我会走向这个行当，也会有一些人在 当我身边或者这个家里面有亲戚朋友的孩子，还有这个哥哥姐姐也好，在他们在考研的时候也会考虑是不是要来进修一下跟播音主持有关，跟表演有， 也要自我检视一下。 是的， 说我是不是可以在大众面前讲话， 没错 啊，然后那个我的形象啊， 不是 声音啊， 是不是可不可 因为他也只是几位老师对于你的评判，当然他们会更专业， 对 啊，他们也可以代表很多数的一些观众的一个视角。好，那但是呢，我也避免不了在公众面前说话，我也要演讲。但是现在我还没有做好这样的一个准备，我会有一点点，有时候会有点。 其他很多这个各个领域的这个工作的人也好，他们都会在生活当中现在越来越面对到要大众传播的这个过程。我所谓的大众传播就是学过播音的啊，这个在电视台主持人或者播音员去辅导一下， 咨询一下，指导一下。 我觉得这个是最不必要的。为什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要明白你自己的内容要说什么，你要明白你这个接下来发言你要最要抓取的人是谁，你要传达的最主要的信息和观点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反而在播出当中的我们遇到这样，在采访当中，在新闻现场也好，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去向这个领域的专家去讨教，去求教，去了解怎么是什么内容。我觉得了解内容是最重要的。而像刚才你在节目当中也说了，一直播上面有很多网友也在问，说这个 学生还有这个很多身边学习播音主持专业的同学也好，他们练绕口令，我觉得很多人的方法不见得是那么好的。 嗯， 来越快，就像那个火箭要点火要升空一样，那就是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非常快。你其实没有 get 到这个绕口令要练习什么。我们用双唇发力的音，其实它最正确的练法应该是把你的嘴唇集中用力，集中在一点上，然后呢非常快，我都听到我都觉得很惊奇，但是它每一个字依旧是松散的。爸爸表面跑跑跑跑跑跑跑跑没有、嗯、没有意义。冰奔北坡，我可能会非常非常的慢，但是我每一次发音都要体会到这个整个动程。首先跟你一个你本身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你个人的底蕴，还有包括发音这个事儿，也不是一下子能突击得了的。我最进行这样的训练，但我觉得短期内是无法改变他的整个的发音状态的、 嗯、 最重要的还是要多练绕口令，要真正的去了解每一个到了电视和广播和大众传播的这个范畴的时候，可能你的话语更标准更重要，但这绝不是一日之功。 嗯， 问题 不是要把他们当萝卜白菜吗？ 我怎么因为看到底下几千人坐在那确实很紧张，但是后来自己其实明白了，你要有主人翁的意识，你要意识到你自己心里没底儿，你不知道怎么说，所以你才会紧张。 嗯， 当然这个跟舞台上的经验等等是有分不开的关系的，但是我觉得 多找一些可能会有机会在众人面前说话的这样一个机会和场合，哎，多去训练一下，也会对自己有好处。说到这训练啊，我们先提。节里边啊，或者是在公园里， 嗯， 我也会看到一些人，他们可能是接受了某些这个专业人士的建议啊，说你应该到一个大家都不认识你的地方。就没有绝对的对错。 对，当然没有绝对，我觉得是还是有它可取性的。嗯，就单纯的从你的胆量，或者说你这个发音的 反正胆量更大了。 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嗯、我觉得但是这样的训练方法更重要的还是就像这个我们这个治看病的时候吃的那个安慰还要继续钻研这个专业，他们可能想就是怎么把话说明白， 嗯， 怎么把自己不了解的事情拿过来就 跟大家说明白，然后怎么能说的。心发美， 嗯 嗯，可能跟这个现在不同年龄的受众群体也有关系，但我觉得殊途同归，最终走向的那个共同的 会现场有很多人， 当然会 啊、哦。说这个时候，对。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的观众，我们也会这样啊，是不是？如果说这边有、嗯、慢慢的适应了这样的一个工作的状态， 嗯 嗯，但是回到我们上半段念了好几位听众，他们其实都是很好奇说，如果现在已然。 觉得如果非要让我站在现场，就像你刚才说的，极端环境下不给我准备的时间，不给我思考的时间，那我可能就会把我眼前能看到的多少，并且要告知观众，我因为事件突发，因为现在是直播状态，所以我还没有做详尽的了解，我只能把我看到的内容说给大家，就像这绝对不能有，就是你看到什么说什么，我觉得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出境记者来说，他更加像一个描述者，他就不像是一个在报道的人，我不把他叫做报道，我觉得他叫描述。 嗯， 因为你确实没有那么多的信息，作为这样一个大众传播，你一播出，你一张嘴说话，很多人能看。 场的状况啊，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如果我没有了解，我就真实的告诉大家，目前我们还没有了解到，可能稍后我们可以。 当然，我们要在做节目的时候要避免这样的没有了解。 各种各样的比赛，然后那个时候呢，就当然也是年纪小，刚刚接触这个专业，就觉得好像话呀总要说得很花俏，啊，这会有一个即兴的一个环节，就是大家就抽题，然后我抽到那道题呢，就是他就开始播啊、播这个记者的这个画面， 嗯， 然后突然就的经验，我就在想，我说啊，那我就得说呀，就是哎呀，这个课就说了很长的一段话，但后来这个老师就告诉我，他说其实你此刻就应该说一句话，就是我们现场的信号中断了， 嗯， 啊，就没有什么，你不用解释说为什么啊，就是好像要把这个事儿圆过去一样。他说这就是一个很正常的发生了一件事情，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完整的、 告诉 正确的啊 就好了， 不避讳的告诉大家就可以了，就是信号中断了，怎么了？ 嗯、 啊，黑了就黑了嘛。哦，那一刻我就觉得说。我们要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直接的告诉我们的听众和观众就好了。 但是你不觉得吗？就是从这个复杂变为简单，其实是一件更复杂的事情。这个有点像绕口令了，就 对对，这也是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实践、再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去领悟。多分享了他的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些经验体会，然后同时呢也回答大家的问题。但还会有朋友在问啊，说当初赵立旭

6686-400-919，6686